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八章婚礼第二十五集。 格里戈文鞋， 哈利大声说。克鲁姆一惊，但哈利太兴奋了，没有注意到。看到克鲁姆的魔杖，他想起了过去的一幕。在三强争霸赛前，奥利凡德曾接过这个魔杖，仔细端详。 他怎么了？ 克鲁姆怀疑地问。 他是个制作魔杖的人，这我知道。 克鲁姆说。 你的魔杖就是他做的，所以我想，魁地奇。 克鲁姆似乎越来越疑心了。 你怎么知道我的魔杖是格里戈维奇做的？ 我大概是从什么地方看来的。 哈利说。 在球迷杂志上吧。 他信口胡编。克鲁姆的怒容似乎缓和了。 我不记得我跟球迷谈过我的魔杖。 他说。 格里戈维奇最近在哪儿？ 克鲁姆一脸困惑。 他几年前就退休了。我是最后一批购买格里戈维奇魔杖的人之一。他们是最棒的。不过我知道，你们英国人看中的是奥利凡德的魔杖。 哈利没有回答，他假装像克鲁姆一样看别人跳舞，心里却在苦苦思索。这么说，伏地魔寻找的是一位著名的魔杖制作人。哈利觉得这个原因倒不难理解，肯定是因为伏地魔在空中追他的那天夜里，哈利魔杖的所作所为。冬青木和凤凰羽毛的魔杖征服了那根借来的魔杖，这是奥利凡德没有料到和不能理解的。格里戈维奇是不是知道更多？他真的比奥利凡德技术高明？他真的知道奥利凡德不知道的魔杖秘密吗？ 这姑娘很漂亮。 克鲁姆的话把哈利拉回到眼前的场景中。克鲁姆指的是金妮，他来到卢娜身边和她一起跳舞。 她也是你们家亲戚？ 对。 哈利说，心头突然烦躁起来。 她有男朋友了，那家伙块头挺大，爱吃醋，你可千万别惹她。 克鲁姆不满地嘟囔着。他喝干杯里的酒，重又站起身来。 所有的漂亮姑娘都名花有主，做一个国际球星又有什么用呢？ 他大步走开了。哈利从旁边走过的侍者手里拿过一块三明治，在拥挤的舞池边缘穿行。他想找到罗恩，跟他说说格里戈维奇的事，可是罗恩正在舞池中央跟赫敏跳舞呢。哈利靠在一根金柱子上注视着金妮，他现在正跟弗雷德和乔治的朋友李乔丹一起翩翩起舞。哈利努力不让自己因为对罗恩许了诺言而心生怨恨。他以前从没参加过婚礼，所以没法判断巫师的仪式和麻瓜们有什么不同。不过他知道麻瓜婚礼上肯定不会有一瓶瓶香槟酒在人群中悬空漂浮，也不会有这样的结婚蛋糕。顶上有两只凤凰模型，蛋糕一切开，它们就展翅起飞。夜幕降临，浮在半空的金色灯笼照亮了天棚，蛾子开始在天棚下成群飞舞，狂欢的气氛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没有节制。弗雷德和乔治早就跟芙蓉的一对表姐妹消失在了黑暗里，查理、海格和一个带紫色馅饼式男帽的矮胖巫师在墙角高唱《英雄奥多》。罗恩的一个叔叔喝醉了酒，弄不清哈利到底是不是他儿子。哈利为了躲避他，在人群里胡乱地穿行，突然看见一个老巫师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。他的白头发毛茸茸的，使他看上去活像一个年迈的蒲公英绒毛头，头顶上还戴着一顶被虫蛀了的土耳其帽。哈利觉得他有点眼熟，使劲想了想，突然想起这是埃菲亚斯·多吉，凤凰社成员。 邓布利多那篇副文的作者。哈利朝他走去。 我可以坐下吗？ 当然，当然。 多吉说，他的声音非常尖细，呼哧带喘。哈利探过身去。 多吉先生，我是哈利波特。 多吉倒抽了口冷气。 我亲爱的孩子，亚瑟告诉我说你在这儿化了妆，我太高兴了，太荣幸了。 多吉又是紧张又是高兴，手忙脚乱地给哈利倒了杯香槟。 我早就想给你写信， 他小声说。 邓布利多死后那种震惊，我相信对你来说。 多吉的小眼睛里突然充满泪水。 我看了那个预言家日报写的那篇符文， 哈利说， 没想到你对邓布利多教授这么熟悉。并不比别人更熟悉。 多吉说着，用一块餐巾擦了擦眼睛。 当然了，我认识他的时间最长，如果不算阿布福斯。不知怎么，人们好像确实从不算上阿布福斯。说到预言家日报，多吉先生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。 哦，就叫我艾菲亚斯吧，亲爱的孩子。 艾菲亚斯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利塔斯基特关于邓布利多的那篇专访。 多吉的脸顿时气得通红。 看到了，哈利，我看到了。那个女人叫她徒劳雕恐怕更合适些，她竟然缠着我跟她说话。说来惭愧，我当时态度也很粗野，骂她是爱管闲事的讨厌婆娘。结果你大概也看到了，她给我泼脏水，诽谤我神志不清。在那篇专访里， 哈利继续说， 利塔斯基特暗示说邓布利多教授年轻时接触过黑魔法，一个字儿也别信。 多吉立刻说道， 一个字儿也别信，哈利，别让任何东西玷污你记忆中的阿布斯邓布利多。 哈利凝视着多吉那张真诚而痛苦的脸，心里并没有得到安慰，反而觉得失望。难道多吉真的以为事情那么简单，哈利只要选择不去相信就行了吗？难道多吉不明白哈利需要弄个水落石出，需要知道一切？多吉大概察觉到了哈利的感受，他露出担忧的神情，急忙又说道， 哈利，利塔斯基特是个非常讨厌的。 一声刺耳的嘎嘎尖笑打断了他的话。 利塔斯基特，呵呵，我喜欢他，总是读他写的东西。 哈利和多吉抬头一看，面前站着穆利尔姨婆，她帽子上的羽毛上下翻飞，手里端着一杯香槟。 知道吗？他写了一本关于邓布利多的书。 你好，穆利尔。 多吉说。 是啊，我们正在谈论。 那边的。把你的椅子给我，我都107岁了。 维斯莱家的另一个红头发堂哥惊慌失措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穆利尔姨婆用惊人的力气把椅子转了个圈，放在多吉和哈利中间，然后扑通坐了下去。 又见到你了，巴利，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吧。 他对哈利说。 好了，艾菲亚斯，你们刚才在说利塔斯基特什么？知道他写了一本邓布利多的传记吗？我迫不及待地想读呢。我得记着在利恒书店订购一本。 听了这话，多吉沉下脸，表情僵硬。可是穆利尔姨婆一口喝干杯里的酒，用瘦骨嶙峋的手朝旁边一位侍者打了个响指，要求斟满。他又喝下一大口香槟，打了个响嗝。 才说道， 没必要看上去像两只青蛙标本似的。阿布斯在变得这么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之前，曾经有过一些非常滑稽的谣传呢。 无中生有的诽谤， 多吉说，脸又变得像萝卜一样通红。 随你怎么说吧，埃菲亚斯。 穆利尔姨婆咯咯笑着说， 我注意到你那篇副文把不好处理的地方一带而过。 很遗憾你这么想， 多吉口气更加冷淡地说， 我向你保证，我写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话。 哦，我们都知道你崇拜邓布利多，我敢说你一直都把他看成圣人，即使后来发现他真的杀死了他的哑炮妹妹。 穆利尔， 多吉惊叫，一股与冰镇香槟酒无关的寒意穿过哈利的胸膛。 你说什么？ 他问穆利尔。 谁说他妹妹是个哑炮？他不是身体有病吗？ 那你可就错了，巴里。 穆利尔姨婆说，似乎对他制造的效果非常满意。 是啊，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呢？亲爱的，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连影子都没有呢。事实上，我们这些当时活着的人也根本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以我才等不及要看看斯基特挖掘出了什么。邓布利多很长时间都只字不提他那个妹妹。 不实之词， 多吉气呼呼地说， 纯粹是不实之词。他从没对我说过他妹妹是个哑炮。 哈利的话脱口而出，心里仍然充满寒意。 他凭什么要对你说？ 穆里尔尖声说道，在椅子上摇晃着身子，想把目光对准哈利的脸。 阿布斯从来不提阿丽安娜， 埃菲亚斯用激动得发紧的声音说， 其中的原因我想是很明显的，妹妹的死让他伤心欲绝。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见过阿丽安娜，埃菲亚斯？ 穆里尔粗声大气地问， 为什么我们一半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有他这个人存在，直到他们从房子里抬出棺材为他举行葬礼。阿丽安娜被关在地窖里的时候，圣人阿布斯在哪儿呢？他在霍格沃茨大出风头呢，根本不关心自己家里发生的事儿。